好啊，嚟到新一集嘅元灵大观啦，咁继续有 KB 咧同大家喺度啊。嗱，今日咧有个新朋友啊，见到喺我嘅左手边咧已经坐咗喺度啦，咁样咁啊，今日揾佢上嚟做啲乜嘢咧？因为咧今日我哋咧嘅主题咧非常之久违啦，因为咧灵异事件咧真系唔多点讲嘅我哋。咁啊，今日咧我哋揾到呢位嘅朋友咧叫 Amigo， 咁 Amigo 佢咧原来咧。嘅人生嘅靈異事件咧都幾多下嘅，咁先介紹下佢嘅背景先啦。咁其實 Amigo 咧，佢係做一個旅遊社嘅可以講係老細啦，係嘛嚇。咁啊呢位老細咧就經常都周遊列國噶啦，咁而且佢咧亦都喺佢嘅地頭嗰度咧就經常都遇一啲嘅靈異事件。咁佢地頭喺邊度咧？同香港唔係好遠嘅啫，隔個海嘅啫，就喺澳門嘅。Amigo 你好， 你好。 嗱咁啊，唔使喺度紧张啦，我哋轻松少少讲啦。Amigo， 嗱，你又从事咗呢一个嘅旅游业几耐到咧？ 哦，大大话话都25年啦。 25年啦，咁啊，通常走边度到嘅？ 咁啊，其实我最初做旅游唔系喺澳门嘅，喺东南亚。 系 喺东南亚噶。 系系。 咁啊，因为我喺台湾读书啦， 嗯， 之后跟住就喺东南亚做生意啦。 系系。 台灣啊、馬來西亞、新加坡為主，所以我亦都經歷咗，唔係我經歷㗎，我好多朋友經歷過好多嘅靈異事。 嗯，東南亞通常都嗱，同人哋講話，喂，我去東南亞去旅行喎，咁樣都話，喂，你去邊間酒店啊？小心啲喎、啊，如果聽到一間即係特別啲嘅名嘅話，咁你自己本身去旅行多唔多咧？ 依一兩年少咗，之前。嗯就比較多啲， 係係。 特別我喺東南亞嗰時，我坐飛機好似坐巴士咁，因為我要走來走去啦。 係係係係係。咁啊，既然都即係你直情做埋導遊添㗎嘛？係 啊係。 哦，咁唔怪得啦咁樣。咁但係嗱，我哋先講一下嚟香港人就好中意旅行嘅，有冇話聽到邊幾間酒店係你打死都唔會去嘅？ 香港啊？ 香港先啦，先講香港先啦。有冇咧？ 都有嘅， 系嚟讲头嗰几个字嚟听下，有冇 一个文字啦， 系文字嘅，系即系打死都唔会去噶， 系啊， 吓你自己有冇咁本身嗰间文字酒店经历过咧？ 冇， 嗯， 一个就系、是、一个巨星跳楼嗰间啦， 系系系系大家都知边间噶啦，吓4月1日嗰个啊嘛， 系啦， 愚人节嗰间啊嘛 ，OK。咁嗱，你話東南亞嗱，呢個直情我開名啊，東南亞嘅有冇話邊間酒店又係一定會去嘅？ 東南亞 不可一不可再嘅系列， 一間高雄啊， 係 啊，星神 酒店， 佢叫酒店，佢哋叫做係飯店，台灣叫飯店， 係星神。 咁仲有就係、是、啊、當時其實啊。台灣政府係佢係好考慮咗好耐，要唔要開發忠孝東路5段、 嗯？ 因為當時嗰5段就係、是、今時今日嘅好繁華嘅地區啊，華納戲院啊，啊百貨公司啊，嗰間酒店咧係考慮咗好耐，而且叫咗好多嘅師傅嚟同佢祭祀啊咁樣。 點解咧？點解有咩？ 嗰個亂葬崗嚟㗎。 我即係肯定確實咗啦，即係你知喺香港個個間間學校都話自己亂葬崗噶嘛。 嗰個係真係亂葬崗，因為嗰時打仗啊，咁就啊，因為台灣比較特別啲，佢係以前日本嘅殖民地，咁但係 冇錯， 本土人咧就覺得我始終係中國人，所以佢當時係好多山特別山地人啊，起義。 系系 抗爭，咁就係喺嗰一帶 都死咗好多人嘅， 咁、所以佢嗰間酒店係有一個好大嘅符同埋一對皮友喺度， 係即係已經係開發咗噶啦，咁啊成為咗一間飯店。 咁乜嘢月啊？只係兩個字嘅啫嚇， 呢 個好出名噶。 係，但係你本身有冇喺嗰度經歷過啲嘢咧？ 我就冇。 係， 咁另外一間咧就係喺個。近西門町嗰附近啦， 係係 就叫做講埋名啊，騎輪就飯店 邊間啊？ 騎輪飯店， 騎輪，嗯，騎輪去，我好似未聽過咩 先啊？因為咧嗰度咧以前嗰一帶咧就點解叫西門町你知啦？因為日本人統戰手咧，好多地方都係以嗰個日本名為主， 係啊係啊， 咁 所以你嗰度咧就好多日本人啊，仲有個北投嗰度都係噶。咁、因為嗰兩笪地方啦，啊，即係西門町再入去嗰度啦，唔講啊咁直接啦，就以前嗰度就係好多啊歌舞伎町。 嗯， 呢啲就係小姐啦，咁就因為有個成日本兵咧，啊，佢叫個小姐，佢要佢廣交，佢唔肯，逼佢咁啊，喺 即係玩後邊 嚇，咁就喺度跳死咗。咁所以嗰度咧，成日都有導遊喺嗰度瞓覺，因為我哋大台灣大團咧就係唔同。特別是九日大地之前啦，佢哋全部都是帶七日啊九日團嘅，所以是回不到屋企嘅，就是要住酒店嘅。 嗯， 啊，佢哋成日都被鬼襲嘅嗰度。 係係係。 北投嗰度又係。 係，但係你個如果係真正嘅靈異經歷，被鬼襲咧，就好多人就算喺屋企都會被鬼襲嘅。即係嗰啲我唔好講佢啊，可能科學解釋也好。 呢個係其中一個啦。你開下個電視咧，突然間播日本片。 啊！咁啊驚喎！佢突然間幫你轉台。 係啊。你睇下睇睇下嗰個，譬如係台視啊，或者係華視咁樣，佢突然間咧係變咗日本片。 係係係， 你驚唔驚？ 誒，啲信號問題嚟啫，我唔好試驚。 你瞓瞓下覺嗰陣時候咧， 係 突然間卜一聲有個日本片出嚟喎， 熄咗機就開俾你睇。 係啊， 咁即係證明佢坐喺你隔離啦。 你話咧？ 即係如果唔係嘅話，點會？即係你通常係床就對住個電視噶嘛，一係坐喺你隔 離。幾乎都係噶啦， 坐喺你腳邊咯。 即係除非你啲行政房，你先至 係咯。 嗰、那個客廳有電視咁樣嘅啫。 係咯係咯，如果唔係，佢應該坐喺你腳邊度睇咯。OK， 嗱咁啊，台灣嘅一啲酒店啊，大家小心啲啦。嗱，我講翻近少少先啊。澳門啦，嗱，以你咧就，我見到你都準備好曬你啲鬼故噶啦嚇。咁啊，究竟有啲乜嘢鬼故咧，可以帶俾大家咧？ 咁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靈異故事，就係、 是、你親身經歷嚟噶嘛？ 唔係我親身經歷， 係 其實呢個地方咧，我之前係好想講，但係因為人哋經營緊，係唔適宜講啦。咁但係佢已經收咗啦。 是而家已經收咗啦。 咁、其實我依家講咧，都係已經改朝換代啊，因為依家係何生嘅第四個老婆啦。咁啊，以前其實唔係嘅。咁、我想首先介紹啦。這個故事係講九靈， 係 啊，九嘅靈， 九嘅靈魂啊。 即係話啊，其實咧喺個世界咧，唔係人先有靈魂。动物都有嘅，特别系狗嘅灵性好， 系牛啊、狗啊嗰啲嘢，马都有嘅。 咁呢个故事咧，我先介绍一下啦。其实 事源系几多年前咧？呢个 系点样讲咧？我系一个一个年代咁样讲出嚟。 O、okay, K， 好好好， 因为佢一个年代接住一个年代嘅。 O、okay, K， 好， 成个故事一个年代嘅。咁我先讲佢嘅起源先。 嗯。 中国咧有呢个狗场咧。不是澳門，是上海。當時、大家知道上海是全世界在三四十年代是一個很繁華、一個很國際大都會。 是啊，沒錯沒錯。 咁當時咧咩島都有噶啊。咁亦都唔怕介紹啊。其實澳門真正的賭王咧嚇、我所知道的就是姓葉的、因為。我的朋友，我朋友是女人嚟噶，佢今年都差唔多七十啦。 系 佢嘅爸爸就是佢的堂細佬。佢依家你今時今日咧，你去賭場賭大細，撳粒色噶，佢唔係噶嘛。以前係攞個梆梆梆咁，但係佢隻耳就一路喐喐喐喐喐。當你嗰個鐘一掉落嚟個地嗰，一掉落嗰張台，一放落張台，佢、已經知道你係幾多粒色啦。咁、就係、是葉生，咁啊，佢當時其實佢最早發跡係喺上海，咁但係因為喺三十年代嗰陣時候，因為政治問題啦，好多問題就係禁止賭狗啦，咁就喺1930年係禁止賭狗，咁佢話你俾時間我咁樣，佢1931年7月9日，佢帶佢同佢兄弟，即係我朋友個爸爸，幾兄弟堂兄弟。帶住300隻狗坐船喺上海嚟澳門， 就開咗個賭個狗場啦咁樣， 帶住300隻狗， 咁啊，呢啲狗有叫 Gary Hahn， 全部都係啲澳洲狗，係跑得嗰種狗嚟噶嘛。咁就喺七月九日就到達呢個澳門，咁就花咗半年時間，喺1931年12月16日晚上9:30，澳門第一場賽狗就開始啦。 嗯 啊，咁每一場賽狗咧都係六隻狗嘅。 係。其实我不清楚咧，赛狗有几多只狗嘅？如果真系赛马，我就知 啊。每一次咧开赛之前咧，都会咧就会俾你睇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嘅六只狗噶。 系咁啊， 等阵啊， 好 啊，呢、這个更清楚啊。 啊，我就敷上去啦吓 吓。好咁喺其实。呢、這個狗場咧，佢係風光咗一個甲子嘅，30年、40年、50年、60年、70年、80年，但係喺呢60年裏面咧，因為賭性啊，所以咧發生咗好多不愉快嘅事件。 係 啊，咁我就舉一幾單啦就譬如喺依個1965年嗰陣時候，有一隻狗咧叫飛捷，飛來飛去飛快捷嘅捷。咁佢聽清楚啦，我同後面嘅係有關聯噶。呢只狗咧，佢個號碼係五號。我頭先講啊，1234565號。咁嗰年裏面咧，喺1965年嗰年嗰成年咧，佢幾乎每場跑冠軍嘅。 係。 咁其實咧，狗同馬一樣咧，有佢個狗房，有佢個狗主。 嗯。 馬都有馬啦，你知啦。咁我唔使咁介紹咁清楚。咁但係因為佢成年咧，幾乎一出賽都冠軍，咁引起其他啲狗房嘅狗主咧。就眼紅 了， 其中一家 的狗主就毒飄死了他。這個聽清楚是五號狗啊。OK， 咁啊，呢個係其中一單。咁另外一單咧，就係喺1972年嘅一個女人，佢去親喺1971年嘅時候咧，佢去親狗場咧，場場都次次贏過，唔知點解好 運。即係買就一至六號，求其買 都 中。都 贏嘅，都中嘅。咁佢當然佢唔係淨買單啲喎。 Pace 啊 三串一嗰啲人啊，咁啊四串一咁啊，即係四場 都中嘅。 哇，都中。 Okay。 但係一踏到1972年咧，跟手咧，哇！佢開始一場輸一場輸，咁佢就輸到可能癲咗啦。佢竟然咧，因為喺嗰個時代咧，就係、是。嗰啲石 Q 咧冇咁冇依家咁咩噶， 好啊，咁保存得咁好啦。 咁啊，佢就唔知點樣就走入去個狗房度，就放嗰啲山埃殺咗 有毒狗 啊， 毒狗 OK。 咁但係呢個女人當然俾人攞咗捉咗去坐監啦。咁呢個第二件事，第三件事咧就係1980年嗰陣時候咧，有一隻狗叫觀塘啊，觀係真係觀塘嘅觀，不過塘咧就係咧上堂的堂 哦、oh, ，OK， 就 攞起嗰個觀塘， 係、okay. 咁聽清楚，佢嘅號碼係六號， 嗯， 六號。咁又係嗰年跑得好勁，咁試到其他狗房嘅狗主咧就好唔爽， 係 咁就喺1980年1月18日嗰日就某一個狗主就毒死咗， 又毒死咗佢 ，OK。即係其實由65年、72年到去80年代、 都有發生好多事嘅，甚至有啲話跑唔到嗰啲啊，俾藥佢啊，谷佢去跑咁樣啊。咁你一次兩次就好嘅，咁你成日谷佢咧， 都係到最後都係出事啊！ 咁呢個係冰山一角。好啦，咁八十年代之後90年代，因為澳門又有馬會啦，咁樣咁香港又有馬會又好行啊，因為澳門都可以落注喎，咁樣咁啊大鑊啦。咁點咧？咁就咁啱先就大陸團興起。咁就依個賽狗場咧，就同依個所有旅行社咧就聯繫，做一個自費。自費係點樣咧？其實入場係唔使錢，但係佢哋已經做咗個已經夾好曬啦。嗰張飛咧就是、兩嚿水咁當年咧係人仔係高過港紙嘅，但係我唔需要收你人仔我哋打個折即係其實引啲客入嚟我係用港紙買。跟住人仔高過港紙噶，係調翻轉咁樣。咁嗰張飛咧，其實就唔係飛嚟噶。咁咧，佢咧就係一張咁嘅牆紙，裡面有12張12格。 係啊，一張紙12個格仔咁樣嚇。 一張票咧，搣咗一張飛咧，攞嚟做乜嘢咧？就係咧賭錢嘅，10蚊一張。 O K。 咁佢又再賣翻去俾啲客。 係啊。 好啦，氣慾嚟啦。咁啊，我頭先有講過啦。出場之前咧。佢未會有 六隻馬嘅， 六隻狗嚇， 唔好意思，六隻 俾你睇到嘅嚇， 嚇咁樣俾你睇嘅嚇。咁啊，佢一開跑之前未俾你睇嘅，頭先我俾你上啊，睇曬一號、二號、三號，哎，邊啲狀態好啊？譬如啊， 佢沙圈 嚟嘅時候咧，又屙屎啊，又轉來轉去啊，呢只狗唔係猛狗嚟嘅。如果一出嚟係好精神嘅咧，哇，咁你就買呢只啦咁樣。 嗯， 咪咁講啊。好啦，跟住睇完曬啦，跟住咧就喺。這個狗場咧，咪有個好大嘅標板嘅，佢喺大標板嘅右手邊就開始一拉閘就個電套出嚟，跟住追嘅。 嗯， 追到大約係轉翻四百尺嘅時候咧，我講過嘛，一至六號 啊， 嗰啲欄杆係封曬噶， 係 成個場係爆曬噶，哇！全部人睇住曬噶。 嗯， 當依只狗一跑到去左手邊，即係跑完標板一左手邊一飆出嚟嘅時候 啊。 会多咗一只六号，跟住跑到终点嘅时候大镬，第一名六号，第三名六号， 都咪奇怪喎、啊、嗱，你一至 六只狗变咗七只狗，我想问你，你点赔？但系全部人睇到就系、是、多只狗，但系栏杆系冇出嚟嘅。 但你 replay 都會睇到，即系你转弯嗰下或者你几时突然间多只狗 replay 应该都会睇到噶，睇唔到 啊？睇唔到就 系、是。即嗱，但系你开赛六只， 开赛时系六只噶， 六只飙出嚟嘅、 啊， 但系 跟跑跑转弯就系、是、嗱，转弯就系边个位咧？我俾埋个图，就一转弯就系呢个位， 系 就系呢个位， 突然间多一只， 系啦，六号， 但系就嗰啲巡航嘅影片完全影唔到几时飙出嚟， 冇错。咁另外一项咧又奇怪、哦，六只啊嘛。 嗯， 咁又系排晒队啦。睇完之后咧，就喺嗰个标牌上面。 但我想知道后期点样去处理呢件事咧？ 后期咧，最初肯赔钱， 系 后来咧，因为成日都系咁样啦。 吓、啊，成日嘅事嚟噶。 系啊，跟住发咗几场咧、okay ，之后咧就唔肯赔啦。 嗯， 赔咧咁，但系啲嘈啦嘛，啲大楼下啊， 系 啊，咁就搞到好大镬。咁另外一场咧就系咁样噶喎、嗯。啊，头先我讲六号嘅，点解我由头到尾六号，跟住五号啦。 系 一二三四五六睇晒， 呢个系几时嘅事嚟？呢个系 就系、是、喺大陆团聚诶，喺威尼斯未开幕之前， 系即系其实好近代嘅事嚟嘅喎吓。 你等我讲埋先啊。咁另外一场咧就系、是、六只马啦，唔系六只狗，六只狗影晒相，跟住咧咪喺嗰个标板上面右手边嗰度啊，唔好意思啊，太兴奋啊，咁就啊排好晒，跟住卜一声个电筒一出嚟。咁六隻跑到頭先個位置，一轉翻入嚟嘅時候咧，五號唔見咗 嚇， 大鑊！嗰隻仲係大熱門添，你六招我統 即係去到終點嘅時候，得翻五隻， 係 五隻狗， 係啦。 咁去咗邊啊？嗰只即係失咗蹤添啊！ 係啊， 咁啊離奇喎成件事， 零零二啊！ 但係如果但係點樣報紙冇賣過嘅？即係呢兩單嘢， 呢嘢人哋做生意，所以我點解一路唔講個故事係？人哋仲系做紧生意嘅，但系我被人告啊嘛，咁、嗯、你已经完咗啦，而且依家已经系换咗手，唔系叶氏家族噶啦，啊，咁好啦，后来咧，跟住搞好大镬之后咧，咁啱先咧，我正想讲话俾你听，你头先问嘅答案，啊，啱啱先就威尼斯就一开嗰时候，几间旅行社讲，哇，大佬成日都搞啲咁嘅嘢，唔掂当喎，特别我哋做生意添啊，唔好搞啲咁嘅嘢。咁就將個自費就 cut 咗，就去 sell 威尼斯啦。啊，所以點解威尼斯今日要俾錢？我帶嗰啲有一次我帶個咩啊？嗰啲大老闆大陸入去入到門口，其中一個多口，入嚟係咪要俾錢？我大佬你冇講啊！成個威尼斯係得你個團體錢，全部入嚟都係 sell 都要收百二蚊噶。 OK。O.K. 即系呢一个就喺狗场里边嘅，但 系 其实你有冇话即系当中揾一啲师傅啊去研究过或者睇过个狗场里面系咪成日出咗事咁嗰啲？ 其实咧就系、是、有揾过就系话啊，因为我哋系帮你去跑， 嗯、 但系你咁样对我， 嗯， 啊、我帮你呢个场发咗达，但系你今日你再起嘅时候，我唔要我要将你拉翻落嚟， 嗯， 所以我狗系有灵性。 系就一突然间多只，就一系突然间消失咗一只。 系啊， 嗯，但系多出嚟，即系你六只狗突然间变咗七只狗，咁嗰只狗其实搵唔搵得翻嘅？即系系咪捉到？即系你成日好物理噶嘛？ 系啊， 好现实噶嘛？ 另外一个狗房狗主死啦，我呢场冇跑出嚟噶，我冇放出嚟跑噶。 咁、啊、你六個閘係得六個六 係啊係 格啫嘛， 係啊係啊。咁、啊、但係即係其實嗰只狗係真係真實存在嘅， 存在。 但係唔知點解 狗房嘅狗主噶， 係另外一個狗房狗主，但係唔知點解嗰只狗突然間凌空噗一聲出現咗喺個賽場裏邊，咁、啊、恐怖！嗯、哇！咁呢個真係～幾神奇嘅靈異事件啊嘛，係啦，咁啊，我知道你 因為依個場已經完咗，我先講，即係人哋如果人哋仲經營緊，你講緊人哋真係會告你話嘢影響啊，或者唔知老作啊咁啊咁樣， 係係係係， 已經完咗， 即係呢啲係唔能夠擺台面去攞出嚟講嘅事啦。咁但係而家結 咗，結咗，係係都譯咗主啦。 嗯 ，OK， 嗱我 九場原本係葉氏家族噶嘛， 係係嗱，我知道咧，我你仲有其他嘅一啲靈異故仔嘅，不過咧我哋咧留翻下一節再講啊。 好。 好啦，嚟到下一节啦，咁啊，继续有我 KB 啦，咁同埋阿 Migo 啊，咁啊呢位旅游专家咧，就同大家讲下啲灵异嘅古仔。头先讲咗一个比较近少少嘅地方啦，澳门啊，咁啊一个狗场嘅灵异故事啊，澳门都系一个狗场嘅啫，咁啊而家亦咗手啦，所以再将咧以往嘅一啲灵异事件咧讲翻出嚟。嗱呢一单咧就远少少，都系隔个海嘅，不过隔个好大嘅海就是、台湾。嗱呢单嘢系而家呢个建筑物仲喺度啊。 唔系，呢个系讲其实系两地系讲空中啊。 哦，喺飞机上面啊。 系啦。 O K， 嗱，喺空中呢个密室嘅地方啊，即系发生灵异故仔，你冇得走噶嘛。 系啊。 嗱，究竟发生咩事？讲嚟听下先。 咁我就唔讲边间航空公司，但系我就讲呢个老板好犀利，佢52岁发迹，咁佢嘅货运系计 系冇中意扮 之二噶啦啊， 系咪好中意扮嘢嗰个啊？ 啊， 唔系嗰个，即系中意跳伞啊，唔系嗰个。 唔系。 OK。 标志系绿色嘅， 好多都绿色噶，系咪？ 台湾哦。 哦 ，OK。得 ，OK， 好，我知边间。 台湾， 好。 台湾航，我讲紧台湾嘅啊，呢个老板啊，好犀利噶。佢最初系开乜嘢咧？做呢个系飞机餐，跟住就做飞机航空。 OK， 跟住然之后。就啊做貨運，跟住贏埋梅花。 OK， 係。 咁就至於佢講佢其中一架飛機，嗰間飛機咧就係737嘅。咁咧係遠航，係台灣去專去美國。咁佢嗰間啱線依架飛機咧就專去西雅圖。 係。 好啦，咁個主角就係呢個空姐嘅組長。 系，不是你朋友嚟嘅， 有空少个空姐。 O、okay, K， 即系同你朋友想讲翻经历俾你听咁样。O K， 咁啊，依、這个空姐系组长嚟噶，即系阿头啦，咁佢叫组长，佢叫 Stephanie。 系， 咁呢件事咧系发生于民国86年。咁咩叫 即系加十一 加十一啦 吓？即系2079系嘛？86啊嘛，佢記錯。 86係97啦， 97年。 咁佢真係好犀利咯！4年喺同一個日期發生靈異事件，連續四年 喺同一日， 係啊， 都發生靈異事件。OK， 咁第一單 咧，因為咧架機收檔啦， 係。OK， 係。OK， 咁嗱，事源就係咁樣嘅。喺86年咧，首先我先講一樣嘢先啊。港澳咧同台灣唔一樣，港澳咧嘅我7月14叫做 盂蘭節， 但我哋叫中元節就係7月15。 係啊係，冇錯，中元係中元節。 7月15嘅以嗰日為準嘅，我哋以7月14。 係。 咁 爭咗一個指示頭啦，指示尾咁樣啦 ，OK。 咁四年咧都係發生於農曆7月15喎。 哦 ，OK。 好，咁咧第一年就喺民國86年啦，自己加11啦嚇。咁就喺7月15之前就發生咗事情，架飛機咧就落咗去西雅圖。咁就 即係落咗地㗎啦。 落咗地啦，咁就有幾日啦，咁要等幾日之後要起翻啦，咁飛咁樣。咁佢其中一條僆就空姐。 系 就喺某间酒店，唔知为情杀定咩嘢， 自殺死咗。 即係佢有個組員 係啦。 OK， 就喺西雅圖自殺死咗，因為情。OK， 好。 咁啊，佢組長啦，咁啊，佢同佢搞曬嗰啲嘢啦 ，kill the car 啦，啊，買埋棺材。 其實都幾怨恨，都幾大喎。諗下，即係離鄉別井去到另外一間酒店，因為情而自殺。咁作為一個組長，你突然間冇咗個組員，亦都幾禮計啦。OK， 繼續好。 即係可以提話嘅話，因為呢個組員咧，佢係專服務咧係頭等艙。 头等，嗯，即系达官贵人啦 ，OK。 所以咧都会有做额外嘅嘢嘅，可能咧佢就用情嘅多咗。 吓，啊，人哋咁样嘅，原来啊，我都要搭头等先得，我继续。 人哋谂住咧就系俾啲钱你同佢玩下，咁佢谂住人哋中意佢咁。 哦 ，OK。 外话 啊 ，OK。啊，要秘密，你我继续。 OK 啊，呢个完咗先同你讲啦。 呢 个重点系讲呢个。好啦，咁就佢搞咗好大。好多，因為佢係組長嘛，咁佢有好多嘢啦，咁就運翻上去架機嗰度啦。 係係係。 好啦，咁就架機起飛啦。 哦，其實都幾陰功啊，打直去就打橫翻 啦。 唉， 好啦，開架機嘅時候咧，就咧前面咧嗰個頭等艙裏面咧有對夫妻。 嗯。 咁咧個老婆咧就好麻煩嘅，咁啊成日叫話：，空姐，我要橙汁啊！我跌寫咗碗橙汁啊！哎呀，我耳機聽唔到啊！哎呀，嗰個視頻睇唔到個電視啊！哎，張凳好麻煩，喐唔到啊！咁但係嗰個空中小姐咧，好有禮貌，不厭其煩為佢服務，服務到咧架機到達中正機場落機。咁當架機一落機嘅時候咧，嗰個門口機艙咪打開嘅，嗰啲空中小姐咪全部企曬。 係啊係啊，公眾嚟噶嘛。 咁嗰對夫妻咧行埋去。同佢話多謝，個老公話乜嘢啊？唉，真係唔好意思啊！我老婆好麻煩，但係咧你嗰個二拎嗰個服務員真係服務周到。旁邊即係開頭講嗰幾句都冇問題，一講起二拎咧，旁邊嗰組空姐一聽到二拎，哇面都青埋。但係咧。Stephanie 咧，因為見慣世面，佢話：多謝多謝，係啊係啊，二拎真係服務真係好。二拎係條屍嚟㗎，條屍瞓咗喺度啊，點服務你啊？ 明啊，我都大概知道啊。咁但係，啲頭等艙得一個服務員嘅咩？ 唔係，咁啱先叫佢叫正嗰個咧，就係服務佢嗰、那個。 係，哦，即係嗰個老公就曾經可能同阿二拎出咗啲。 依個就唔清楚，總之唔係係個老婆叫。幾次一叫咧就咁啱先就係二拎，幾次都二拎，一咁啱先叫親都係佢，但係佢好有笑容，你好即係佢老婆好好煩我啊，又依樣又嗰樣咁樣，但係咧佢當乜嘢事都冇因為我係空姐，我要服務只做我能力範圍之內，你需要咩我只要做我能力範圍之內，我都做到，我都係同你微笑。 不過嗱，又話分兩頭啊，即係既然已經。人去咗，不過嗱，喺聽人哋講啦，即係話喺生前，即係好似梁醒波咁樣啦，係嘛？喺電視廠都見到佢噶嘛，生前做啲乜，就死後都係服務緊嗰行咁樣。 因為佢認為佢責任仲喺度， 係 佢我人死個靈魂冇咗，但我認為我嘅人仲喺度。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好啦，跟住第二年咯，第二年係調翻轉，咁就係、是嗰日咧就係7月14日起飛嘅，就係台灣起飛。係咁咧，嗰件事就係咁樣嘅，就係、是、有一班小學生細路妹嚟嘅。咁大部分咧都係山地人嘅，來自花蓮東部嘅。 係 咁，佢要去西雅圖嗰度做咩咧？就係、是、表演依個山地舞文化交流。 哦 ，OK， 係 係。 咁就成班咧就坐曬喺個嗰、那個飛機裡面啦。咁一個靚妹咧就係、是、坐喺第一排。咁架飛機起飛咯。起飛嗰陣時候咧，那個靚妹真係好奇怪由佢起飛嗰一刻剝咗安全帶之後咧，哇！成日喐來喐去，喐來喐去。 小朋友通病嚟嘅，繼續。 唔係喎，但係成班都好靜喎，即係好有禮貌喎，咁樣 就係。就唯獨是一個好鬼麻煩。OK。 咁嗰啲空姐就輪流去同佢講啦：，哎呀，小朋友啊，唔好喐來喐去啊，飛機喐啊，你要咩啊？睇下電視啦，咁樣咁樣。 係啊。 因為始終你係客人啊嘛，係嘛？咁樣咁 因為佢嗰個位置咧就前面就係頭等艙嚟嘅， 嗯， 佢，啊，就最坐最即係佢坐最前面嗰個位置， 最近頭等艙嗰個座位啦。 咁啊，一路來咗去，咁啊幾個空姐就輪流去同佢傾偈啦，解啊即係啊叫佢唔好來咗去啊， 開解佢咁樣啦。 好啦，架飛機咧差唔多啦，大概仲有一粒鐘到啦。就到呢個西雅圖嘅時候咧，呢，這個靚妹突然間咧又撳又搞個空姐喎，啊，我啊姐姐啊，你可唔可以俾一張紙，俾一張俾啲畫筆我啊咁樣？佢有冇問題，嗯，我俾你啊咁樣。咁，嗰個空姐 為咗你安靜，我點樣都揾到俾你啦，啊。好，繼續。 好啦，咁跟住咧差唔多落地咯，咁要戴安全帶嘅，咁啊宣布咯，空姐空宣布啊請各位貴賓啊要戴安全帶啦，我哋要。 降落啦咁樣， 咁啊 Stephanie 咧亦都好醒目，哇！呢個靚妹好難搞，我諗宣布咗都冇用噶啦，我要行埋去睇佢睇一睇佢睇好大，咁，就行埋去啦，咁就問啦，妹妹點樣啊？冇得帶安全帶啊？點知睇嗰陣時候咧，就見佢畫咗兩個人，嗰幅畫好靚，畫咗兩個人，一個咧就係呢個妹妹自己，一個咧就係一個姐姐。就企佢後面長頭髮嘅， 即係佢畫咗喺嗱嗰幅畫係直情畫咗佢坐咗喺架飛機嗰度咁樣。 係啦， 嗯， 一個就係佢，一個係姐姐。 係係。 咁但係因為當時佢企遠啊嘛，就冇睇清楚。咁佢就問：妹妹啊，畫喺企喺隔離嗰個姐姐係邊個嚟㗎？點解會坐喺即係張凳會有座咁？跟住你知唔知個妹點話？ 啊， 佢話：哎呀，阿姐姐。你都唔知道，我唔係想喐來喐去啊！我由坐飛機開始啊，就坐喺個姐姐個大髀啊，坐到而家啊，佢啲頭髮啊好長啊，係咁吉我塊面啊，篤我啊！我坐到依家都係坐喺大髀啊，所以我唔係喐來喐去啊，我都唔舒服啊，係咁坐住佢大髀啊，咁啊，所以我咪喐來喐去咯咁樣。跟住一攞張紙一望，篤蕉嗰個就二零，佢即刻話同個靚妹講話：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啊！嚟坐個crew bunk， 即 係嗰個 crew 嗰個位啊！ 即刻拉佢，即刻走，即刻咁樣。 係。 心諗哇，你使唔使咁盡責啊？阿大家姐，我叫翻你，你做大家姐啦咁樣。 係係。即係當日喺同出年嘅第二年嘅當日，又阿二零又仲係嗰班機又出現，而但係嗰個妹妹就好精準地畫到 啊 二零嘅形象出嚟。 係啊，佢話我坐住佢大髀度坐落去，我佢啲頭髮又篤住我塊面啊，佢長頭髮啊， 係係係， 咁啊，我咪唔舒服咯，唔喐來喐去咯，咁啊，我唔係想喐來喐去㗎，咁 係係係，咁樣啊，即係就係小朋友啦，小朋友唔會講大話添啊，仲要畫埋俾你， 畫埋俾你睇喎， 係係 OK， 好咁啊， 跟住第三年咯，啊，民國八六啦，八七啦，八八年啦。咁啊，有一個叫新嘅組員啦，叫Fiona。咁咧，佢就好謹慎嘅。咁其實一般都要謹慎啦。你一上飛機之前咧，你就攞張list 㗎。咁有幾多個餐 checklist 啦，咁樣 啊，有啲毛巾，有啲咩，有幾多套電影要點點點。跟住亦都好小心，因為佢係坐頭等艙，佢服務頭等艙啊。咁佢就話：咦，我有幾多個同事今次排班同我一齊？咦，有個叫二拎喎，咁樣。跟住咧，佢就問啦，啊，佢就問啊，咦，點解我都冇聽過呢個人嘅咁樣，咁就問阿組長 Stephanie 咁樣，咁嗰陣時已經開咗機啦 ，Stephanie 啊，得噶啦，你唔使理咁樣，咁啊開完之後咧，就到落到去呢個西雅圖嗰陣時候，佢話嗰個人已經死咗啦。 是不是排錯班咋？ 冇， 又或者嗰個俾嗰個 list 嘅。 大佬，你架飛機成年飛噶嘛，每個月飛噶嘛，咁偏偏就係嗰日多佢名咧，又係七月十五號嗰個農曆。 啊，咁啊真係，可能佢用翻上年同上兩年同一日嗰張啫，係冇事嘅。我哋唔好成日將咁多嘢鬼鬼怪怪。不過當然都係靈異事件嚟嘅呢個，即係你又係。整件事奇怪啦， 係啊係啊。 OK， 咁第四年又發生咩事咧？ 第四年咧啊，又係講回程咯嚇，呢個八九年咁就喺西雅圖啊。回程嗰日咧就黑仔喎，頭艙咧只有一個客人， 係 咁啊，但係咧其他艙咧就爆曬，咁啊 Stephanie 就諗唔係一個人。咁我就派一個人上去服務佢得啦，一個空姐，即係全部當然翻嚟嘅一齊翻，你冇留低一個喺西雅圖噶嘛？ 係啊， 即係其他工作人員咧主力咧就喺其他， 即係經濟艙啊、商務艙啊， 係係。偏偏咧好奇怪，就係喺嗰個頭等艙，淨係得一個客人。 嗯， 咁佢就揾咗阿 May 去負責。 係 好啦，架機開機啦嚇。咁途中，咁啊個客人咧就撳一撳掣咧，咁就個嚟啦。咁阿妹就話：，你要咩啊？我要杯紅酒咁樣。咁佢就去攞紅酒。點知一攞到個紅酒一嚟嗰陣時候咧，嗰個客人已經揸住杯紅酒。邊個呢個紅酒？你未俾我，因為佢冇理到啊，因為 佢冇望到邊個嚟嘅咩樣咁樣嚇。 跟住突然間咧，哇，覺得塊面好油咁樣，又撳掣。可唔可以俾條毛巾我咁樣？濕毛巾我抹面啊！ 係係係。 咁佢又去攞，攞完之後，佢抹緊塊面，跟住佢又係因為佢掛住睇嘢啦，即係睇緊啲嗰個電視咁嘅，佢又冇留意。 係係。 頭先俾咗我，做咩又俾多次我？ 係，我驚你，我幫你補，我驚你塊面太乾喺度補濕啊！ 跟住哎呀，我好凍啊，攞張被嚟咁樣。 又係咁。 又係咁樣，跟住成個一路流程都係咁樣。跟住個機落，跟住嗰個阿妹就。心好唔爽啦，咁就即係發爛渣咁，梗唔係發爛渣啦，即係同 即係掹掹地咁樣啦， 就走去同阿 Stephanie 講，我話：哎呀，組長，你又話派我一個人專屬去服務佢，點解次次都有人優先過我嘅？我拎毛巾又人哋已經攞緊，人哋話要飲客人話要飲紅酒，我拎到嗰陣時人哋已經飲緊，咁算咩意思咧？即係係咪玩我啫咁樣？即係咁樣。跟住佢話：，唉，冷靜，因為已經啱啱就快落機之前咧，佢話你冷靜，做其他嘢先得。阿 Stephen 一親住個 頭等艙嗰度 問：，先生唔好意思啊，我哋嘅空姐服務好唔好啊？咁樣好，哇！一叫一分鐘都冇，就即刻到咁，係咩？咁你有冇睇佢個牌啊？有 E 字頭啊嘛，好似要二拎啊嘛，係嘛咁樣。 哇！又係佢，喂，咁樣幾好啊！ 大佬，你玩咗我四年啦嘛，你 唔係咁佢唔係玩嘅，佢嘅淨係嗰日啫。咁同埋都幾好啊，咪可以慳翻人手。 咁跟住嗰幾即係做完一程之後，兩句之後咧，因為依架機已經太舊，咁就上面 退役啦，咁樣。 咁跟住就冇發生啦。 係係，即係就算係同一班航次。 是同一班航次喎，四件事情，第一個一對夫妻，跟住生弟妹嘅細路妹，跟住就係一對夫妻啦， 最後就阿May啦， 阿May啦，同埋仲有一件就係突然間會多咗個工作人員出嚟嘅， OK， 咁其實都幾好啊， 你試過未啊？每一年同一個日子。 咁唔係成日都話咧，生忌死忌嘅嘢咧，即係總係要需要制止下嘅。 其實佢。雖然係人死咗，但係佢個心仲係喺嗰個機度。我希望仲係為依個 淨係嗰日咯， 係咯係， 淨係嗰日服務咯咁樣。其餘時間364日攞冇噶啦。OK， 嗱咁啊 ，OK 嘅 OK 嘅，咁啊希望喺未來嘅日子咧都揾阿 Migo 啦，咁啊上嚟咧同大家講下啲靈異事件啦。因為咧我知道咧，即係旅行嘅人咧係經常會去好多唔同嘅陌生地方嘅，咁或者啲著名嘅鬧鬼地方嘅。即係總要， 依家幾個著名話贏曬梅花噶，全世界都去噶。 O K， 係啦，咁所以咧，咁啊未來日子希望再揾阿 Migo 咧上嚟咧，同大家講下啲靈異故事啦。咁啊集咧就係咁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咧繼續咧係會有元靈大觀嘅，多謝支持，拜拜， 拜拜。